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871集，不入虎穴。八王爷打量了一下赵真，十分担心。 人够不够啊？我让多罗也跟着。 说话间，外边歌清最后一个跑了进来，穿着一身叫花子装扮，本来就黑，还往脸上抹了煤灰。赵真看了来气，指着下意识站成一排威风凛凛的叫花子们： 你们哪点像流氓？带你们出去，丢光朕的脸。 侍卫们面面相觑，南宫倒是也觉得不像样，一眼就看出是假的来了，而且侍卫们太担心赵真安全，容易露馅儿。殷侯吃着早饭，大概是实在忍不住笑了，就摇头笑了一声，赵真就觉得丢人。 皇叔，有殷侯跟着不会有事的，你让他们都回去。 八王爷瞪赵真，赵真也不敢造次，他毕竟是八王爷养大的，只好瞪南宫。赵真跟八王爷打商量，八王爷最后让步，无论如何至少带上几个大内高手一起去，不然免谈，还使出了威胁赵真的最后一招，告诉皇太后去。赵真彻底蔫了，一脸的不高兴。这时就听殷侯开口： 要高手也不一定要大内的，也是有接地气的高手的。 众人都一愣，看着殷侯，殷侯却是看了看门外， 应该来了吧。 话没说完，就听外头一阵喧哗，随后一个蓝色的身影扑了进来。 公主。 众人就见一个一身蓝衣裙美美的妹子提着裙子奔了进来，嘴里叫着公主，却是直扑小鸡群里的小四子。众人一挑眉，这不蓝狐狸吗？蓝狐狸抱起小四子就蹭，嘴里还问： 公主，你找我来干嘛？ 殷侯打了个响指，对蓝狐狸勾勾手指头，那意思放下小四子，公主在这儿呢。蓝狐狸笑眯眯将小四子放下，蹦出鸡群，到了殷侯身边给他垂肩膀， 突然说要带几个最像流氓的来，你看这几个像吗？不像我再换人。 众人顺着蓝狐狸手指的方向往外一望，都哭笑不得。蓝狐狸带来的自然是蓝狐帮的人，蓝狐帮可以说是个痞子流氓的集中地，高手也不少，这几个真是歪瓜裂枣中的极品，怎么看怎么不像正经人。赵真拍手一指，对着几个大内侍卫训话： 看到没，那才叫气质，带出去不丢人。 几个大内侍卫默默看了一眼门口的歪瓜裂枣，再看一下英俊潇洒的自己，垂头丧气。蓝狐狸歪着头看赵真： 那小子谁啊？绿眼鼠。 皇帝。 皇帝呀、啊！啊！ 蓝狐狸慢半拍，点了点头，随后已经明白过来了，仔细端详了一下，拍殷侯： 长得蛮帅的嘛。 赵真满一脸，笑着看蓝狐狸： 美人怎么称呼？ 公孙被茶水呛到了，一心为小鸡的小四子终于扬起脸瞧了瞧赵真： 我要告诉胖姨哦。 平民百姓不都是这样打招呼的吗？ 众人有一些担心地看赵真，如果他把跟他赌钱那几个地痞等同于普通百姓，那就糟糕了。蓝狐狸捂着嘴霍霍霍了几声，觉得这皇帝还蛮有意思。 说了半天要干嘛？ 殷侯一指赵真，那意思你问他。于是蓝狐狸就跑去问赵真。南宫既注意到他连看都没看地面就跑过了小鸡群，每一步都十分轻盈利索，但是别说小鸡了，连小米都没踩到一粒。没记错的话，蓝狐狸是展昭的七个姨妈之一，南宫心中有数，高手中的高手。 赵真将自己的计划跟蓝狐狸说了一遍，蓝狐狸听完之后困惑。 你干嘛这么干？费不费劲啊？ 蓝姨能想到更好的法子吗？ 赵真抱着胳膊一耸肩，蓝狐狸盯着赵真看了一会儿，伸手一拍他肩膀。 做皇帝做到你这份上也是够拼的了，蓝姨帮你。 赵真笑着点头，蓝狐狸对着几个手下招手，吩咐他们几句，那群手下就乖乖去办事了。一切准备就绪，南宫把手里的细竹竿交给赵真。赵真点头，拿着竹竿赶着一群小鸡出门了。公孙好奇不已， 干嘛要赶着小鸡？ 老人家多费心了。 八王爷叹了口气，起身给殷侯作揖，殷侯摆了摆手，示意无妨，就跟着赵真去了。小四子拿着小米罐子，多想跟去看热闹啊，但是去不成。一歪头的瞬间，眼前闪过一个画面。 哎， 小四子搔搔头，困惑的样子出现在脸上。公孙一眼看到了，赶忙跑过去把他抱起来，到了屋里。 你看到了什么？ 我是不是又看错了？ 是不是皇上有危险？ 不是哦，我看到猫猫和白白。 公孙愣了，随后又紧张，不是展昭和白玉堂出了什么事儿吧？ 他俩怎么了？ 小四子嘟着嘴歪着头，还是困惑状。公孙看着小四子的样子，不解多过担心和害怕，就有些纳闷，戳戳自家儿子。 你不是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吧？ 是蛮奇怪。 公孙尴尬了，把儿子抱起来，拍了拍他肚子。 别想了啊，没危险就行。 小四子摸着胖乎乎的下巴，歪着头，看起来还是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但是也不说究竟是出了什么事儿。公孙就觉得塞得慌，大概是饿了，于是找赵普吃早饭去。 赵普呢？ 九九刚才跟小胖胖出去了，说什么抓老乌龟。 公孙听得一愣，随后明白了过来，赵普和庞吉去对付博阳王了。公孙急得跺脚， 怎么都不带我呀，急死了。 公孙跑出开封府，直冲九王府，跑到正在重建的太白居附近。公孙停住脚步，问小四子， 赵普在九王府还是在太师府啊？ 不晓得。 公孙正为难，突然就感觉身背后被人轻轻一拍，按住肩膀。公孙一愣，一把刀就架在了脖子上。小四子赶忙搂住他爹，可怜巴巴地看着公孙身后。公孙回头看到了一个金色的鬼面具，还有硕大的身躯。 啊！ 公孙吓了一跳，眼前的正是武素，之前白玉堂痛揍他的伤还在。 生生， 小四子叫了一声。武素本来贴着公孙脖子的刀稍微往外挪了挪，凶巴巴开口： 来门两个是赵普的人吗？ 公孙摇头，小四子点头，两人对视了一眼，公孙点头，小四子摇头。武素肥厚的嘴角抽了抽，按住公孙的肩膀，将人抓住。 跟我走一趟。 公孙对小四子使了个眼色，轻轻摇了摇头。小四子趴在公孙背上，对着不远处屋顶上几个脸色不善的影卫悄悄摆了摆手。影卫们彼此对视了一眼，明白公孙是想来个不入虎穴，其中一个赶紧去通知赵普，其余的紧跟武素他们。而此时恶虎岛附近，黄月林的那艘黑船靠近了海岸，众人可以清晰地看到恶虎岛。从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望过去，有很多的房舍，应该是恶虎岛住人的那一边。这边向阳，此时天气晴朗，然而恶虎岛上的景象却是让人心生寒意。岛上的房舍都被烧成了焦黑的瓦砾， 半山坡的一大片空地之上矗立着大片大片的坟包，坟包前大概石碑不够，有的只是石头和木板代替墓碑，景象凄凉，应该是叶知秋和罗渊罗英给死难的居民做的坟。展昭看了看这片碧蓝的海水、白色的沙滩、绿树成荫的山坡和很有规模的房屋群，这原本应该是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小岛，究竟是为什么遭此不幸？ 喏，那个裂谷的入口应该在侧面，鱼尾山门应该也在另一边。 黄月林指路，船就继续绕着海岸前行。渐渐的，恶虎岛中间那座黑色的石头高山清晰地出现在了众人眼前。这座高山横跨整个恶虎岛，而就是这座山形成的山谷里藏着众人要寻找的刑天号龙骨以及锁链锁住的怪物。如果传说不虚的话，可能还有当年那个送无数囚徒去鬼门关的山洞。就在船要接近山谷侧面，众人已经能看到裂谷的入口的时候，一只闭目养神的黑水婆婆忽然睁开眼睛，悠悠开口： 他还活着。 哎，那条蛇吗？ 还有。 没等他话说完，天尊慢悠悠插了一句： 还有其他人。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